姊妹你们好，主内平安。你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在自己教会我做儿童事工的，我每一年都想预备一些信息来到装备一班的父母，装备弟兄姊妹是更加合神心意，来到带领下一代属灵的成长，带领下一代去认识神，去爱神，去服侍神。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真的很多元的社会，我们下一代说要站出来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是站稳的时候，哇，面对很多的冲击啊。究竟当他们在一些不信的朋友啊，不信的老师面前，我们下一代说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站立得稳，会面对一些什么的冲击呢？人家会怎样抨击基督教的信仰，使到他们信心可能都会被摇动呢？所以很想我们带着一个护教的态度来去回应，来去装备下一代可以在圣经的基础上面是站立得稳，来去面对现今社会文化对基督教带来的冲击。今天的主题是耶稣不包容。哇，我想这个是现今社会文化，特别是一些不信的人对基督徒第一最常见的一个抨击，就是他们抨击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他们抨击基督教信仰是因为我们只是信耶稣。你听得明白吗？就是他们觉得你们信耶稣没问题的，但当你信耶稣然后就只是说自己对其他人就错了，这样就是不够包容，这样就是傲慢，这样就是心胸狭窄，我们社会不容许有这个心态。过去两三年我想你都可以叫我做一个 YouTuber 我服侍的机构以斯拉培训网络都很把握机会在网上做我们的培训事工，推出了两个护教的短片系列。第一个短片系列叫做信不信由你，有没有看过？都有些人看过。我尝试很简短五到十分钟回应一些信仰的难题啊，其他人对基督教的一些抨击，我们怎样来到回应呢？怎样来到跟其他人分享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迷信，而是按住理据来到去相信的。第二个短片是叫知己知彼分真假，就很想认识一下其他信仰啊，认识一下一些的异端啊，来到是怎样回应他们呢？怎样可以指出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呢？哇，请大家继续为我祈祷。做网上事工真是一点都不容易，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被人骂的？这些 YouTube 的视频免费的，你可以随便上去按来看看。你如果有兴趣，你看一看这些视频的留言，看看其他的人会有什么声音。哇，因为 YouTube 的观众真是全球性的嘛，很多不同背景，有信有不信，有其他宗教异端的，真是龙蛇混杂的。所以特别是一些不信的人，他在这些视频下面都有些挺激烈的反应。你不信我举几个例给你看。首先有观众说，喂，你在攻击别人抬高自己而已。又有观众说，哎，好丑恶啊，真是想呕啊，每一句话都充满着矛盾和愚昧啊。如果你有看我新推出一分钟的短视频，逻辑错谬一分钟，那你就知道这些是人身攻击的谬误。如果你不同意我说的，那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原因，大家交流一下都好，是不是？如果你攻击我人格，那不好意思的，是不是？然后又看有观众怎么说，他说你信什么都好，你不要强迫其他人，贬低其他人，要尊重各人的信念。哇，27个 like 啊，好多人乐意啊。喂，我都同意喎，其实这句说话我完全认同啊。即是因为我都好尊重其他人的信仰的，我同其他宗教的人都可以做朋友，好好倾偈的。喂，而家我唔系逼迫嘅人啫，系嘛？但系某啲原因啊，当我哋一企出嚟话基督嘅系啱，其他人系错，即系无论你几咁友善啊，无论你带几多笑容咧，人哋都觉得你喺度攻击佢嘅，所以系好困难嚟到去面对嘅。咁然之后下一个嘅留言，嗱呢一个咧就系我谂第一位啊最常见嘅留言啊，现今社会文化对基督教嗰个嘅印象啊，就系话咩咧？佢 佢話：，唉，你講嚟講去，原來又係踩低其他宗教，就高舉基督教嘅唯我獨尊，狂妄自大，乃係基督徒嘅一大特色啊！分散，分散，分散，分散，真係啊！現今社會文化好常見，對基督教嘅印象就係咁啊！你信基督教 OK， 但你唔好話人哋錯啊嘛！你咁樣係自誇傲慢啊，唔夠包容啊，心胸狹窄啊！咁可能就係因為一個咁樣嘅氣候底下咧，就引申去到下有下一個嘅觀點喎。今日咧又係好常見嘅，你睇下一位觀眾講咧，佢話啊，原來佛教、觀音、耶穌以至其他好多唔同宗教嘅神都係真㗎，即係呢個係一個宗教多元化嘅睇法。嗱，唔好拗啦，人人都啱，你有你嘅啱，佢有佢嘅啱，咁就唔好拗啦。OK， 人人都啱，一個宗教多元化嘅睇法，唯有咁樣我哋先能夠最尊重大家，最夠包容。哇！呢啲留言咧，冰山一角嚟嘅啫，仲有啲咧係激烈到講粗口啊，話兒童不宜嘅。咁我就即係初時咧都唔係好慣日日俾人鬧嘅。咁但係兩年之後啊，感謝神，神都俾我一個平安嘅心去面對，即係睇到呢啲留言，哎，感謝主，我哋基督教嘅視頻咧又能夠接觸一啲未信主嘅朋友啦，我哋福音嘅種子咧又能夠傳開，又能夠鼓勵其他人去諗多啲基督教信仰嘅合理性，即係呢個都係護教學嘅一個目標啫嘛，好想鼓勵其他人去諗一諗基督教信仰嗰個合理性，亦都同未信嘅朋友有一啲交流嘅地方，咁我梗係唔會喺啲留言嗰度同佢喺度辯論啦，我都係喺度食花生，睇下佢有咩講啊，對我都幾有幫助喎，即係都有啲聲音俾我聽下，原來現今社會文化啲唔信嘅人咧，係對基督教嗰個睇法係咁樣嘅喎，咁都係好幫助我成長，認識對方嘅觀點啦。咁啊，可能有一日咧，我要出一個新嘅視頻系列，嚟到逐個留言，嚟到喺度作一啲回應，帶住友善，帶住微笑嚟到回應，指出一啲我哋冇辦法認同嘅地方啊，咁都好啊。所以呢啲就係現今社會文化啲唔信嘅人對基督徒一啲好常見嘅抨擊啊，而你同我又點樣回應咧？現今社會文化咧，好似喺度講緊嗱，包容咧係好重要嘅。所以咧，人人都啱曬，啊咁啊最包容啦！嗱，你睇下我哋幾包容，但係咧，我哋就唔會包容一啲唔包容嘅人嘅喎。哇，咁樣係咪合理咧？咁樣嘅一個觀點係咪自打嘴巴？真正嘅包容係咪咁嘅咧？即係基督徒話淨係我哋啱，其他人錯曬，這個就係唔包容噶啦。好似係用緊唔包容作為一個旗號啊，嚟到係控訴啲基督徒唔夠包容，係咪合理咧？我哋有得諗喎，等一等。其實不是只是基督徒才說自己相信的是對別人是錯的，是不是？喂，佛教徒啊、回教徒啊、無神論者，其實個個都相信自己是對別人是錯的，是不是？即是佛教徒不會信耶穌的，你穆斯林一些回教徒他都會說覺得一些是，即是覺得一些無神論者是錯的，就算啊是信多元化的位，即是覺得所有宗教都對那個人呢，他都是覺得自己信的是對，人家是錯，聽得明白嗎？即表面上他就很包容，接納所有觀點，但其實呢他是說什麼？他說你都好像我這樣，你應該好像我這樣包容接納所有才是對，你們信一個宗教那些就錯了，你明白嗎？所以現實就是人人其實都是在相信自己那套是啱，其他人的是錯，就不是只是基督徒才有這個困難要面對的。所以令我反思的就是，為什麼現今文化好像只是選基督徒 來抨擊的？所以這個令我一個反思，就是現今社會文化對包容這個觀念是很大的誤解，很大的混淆，這個不是真正的包容，不是需要接納所有人都啱，咁先叫做包容噶。再講就係包容呢個觀念咧，唔單單係唔信嗰啲人先推崇喎， 就连信耶稣的那些基督徒呢都觉得包容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更加包容。哇，带来呢真理呢要彰显一下，带来呢一些基督教好根深蒂固很重要的神学，哇都竟然改变了。以下一个的调查呢可能会令你很诧异，在美国有一个调查访问了3000多位福音派的基督徒，18到39岁，即是新一代的信徒，年轻的信徒。哇，这3000多个福音派的信徒高达 60% 相信耶稣不是唯一得救的途径。哇，基督徒来的 60% 相信耶稣不是唯一得救的途径。那里说他们觉得耶稣啊、佛祖啊、穆罕默德啊都同样能够使人得救的，这样才为之包容。哇，真理都要彰显。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选这个题目和大家去探讨的原因。我们需要也是装备下一代面对这个多元的社会文化，你使到我们下一代不会成为那 60% 觉得耶稣以外都有其他得救的道路。我们也都很需要装备下一代，给他一个很清晰的观念，究竟真正的包容是什么，以至他能够面对今天这个这么多元的文化，仍然能够坚守耶稣是主，耶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我们一起反思一下，你和我今天会不会被现今的社会文化影响？我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没有人敢说人家是错的，所以当我们出声说人家在道德上面是错，在信仰上面是错，哇，那些手指就指来了，因为这样呢就是傲慢，这样就是心胸狭窄，这样就是不够包容。会不会在一个这样的气候底下，我们相信耶稣是唯一道路啊，但我们都不是好意思说，不是好意思表明一个这么清楚的立场。会不会啊，我们即都要即是不要冒犯人啦，我觉得啊都是不要企得咁前啦，我们都是做一个三万门做基督徒算数啦。哇，这个不是神喜悦的意思哦。会不会有时我们觉得啊都可能要即是尊重其他人，不要冒犯人的缘故，以致我们都落在一个试探当中，觉得在耶稣以外都有得救的道路。会不会我们下一代面对一个这样的文化，他们都会这样想，成为那 60% 的基督徒，觉得耶稣不是唯一得救的道路。所以今天目标很想我们来到学一学真正包容的意思究竟是什么，然后我们就问耶稣不包容，耶稣究竟包容还是不包容。今天的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第14章，大家很熟悉的金句，可能识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7章，那里是耶稣和门徒告别的一番说话来的。因为第二日耶稣就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在最后晚餐和门徒洗脚，然后为他们祈祷下安慰他们等等。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耶稣就跟门徒说了，14章第1节，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都应该信我。当时门徒呢很多的恐惧，很多忧伤，知道耶稣就来要死，就来要离开他们。当时的门徒带着犹太人一般的看法，觉得这位的尼赛亚来到是会带领他们推翻当时罗马政府的统治，在政治上是得胜。但耶稣来到呢就不是要在地上作王，耶稣来到是要拯救你和我，对全人类一个救赎的计划。耶稣说，你相信我。第二节耶稣继续跟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 耶稣话系啊，我将要离开你，但系我离开你系带咗个使命离开啊。我离开你系为咩啊？系为你哋预备地方啊。呢度所指嘅就系为你哋预备一个天上面永恒嘅家，天堂啊。按照圣经文，天堂系点嘅一个地方啊？天堂一个好大嘅地方啊，唔会系满座嘅。耶稣为你预备地方，为你预备一位置噶啦，许多住处。英文翻译咧，有啲翻译做 mansion， 一间大屋啊，即系一般人可能住 house， 咁然之后啲有钱人啊、贵族啊、皇室成员住 mansion， 好大好大屋，可能几万尺。我哋留意啊，我哋喺天上面永恒嘅家，哇！即係地上面最靚最靚最大間屋啊，比起天上面永恆嘅家都係微不足道。喺天上面永恆嘅家係我哋超乎我哋想象咁大咁榮美，有父神嘅同在喺當中，有好多住處啊。中文翻譯好好啊，呢個好貼近原文嘅意思啊。英文聖經咧有啲翻譯為 many rooms， 嗰度講嘅就係住處咯，你住嘅地方。耶穌去为你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你们将来就住在那里了，跟父神永永远远来到是同在的。下至第三节，耶稣又继续跟门徒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去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都在那里。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有人会问，喂，乜天堂未起好啊？天堂系未装修好，耶稣要去装修完，然之后先准备好啊？咁啊，当然唔系咁嘅意思啦。有解经家嚟到系俾我哋知道，佢话个地方已经系准备好噶啦，但系我哋冇一个道路可以去到，冇一道门可以进到去个地方。对于我哋一班未被救赎嘅罪人，我哋亏缺咗神嘅荣耀，我哋冇可能进入神嘅同在当中。所以未被救赎一班罪人嚟讲，而家父嗰个家个门系紧紧地闩住，冇方法我哋能够去到嗰度。耶稣嚟就系要被钉十字架，为你同我面对最大嚟嗰个后果，以致开一条路，我哋嘅罪得着赦免，我哋能够与一位圣洁嘅父神和好，我哋能够进到去父嘅家。耶稣为我哋预备地方嘅意思，系为我哋预备一条路啊，预备一道门啊，我哋能够进到父嘅同在当中。你谂一谂啊，耶稣为我哋预备地方，呢、这个预备地方咧，系唔单止为历世历代嘅基督徒预备地方，呢、这个预备地方唔单止系为今日嘅基督徒预备地方，耶稣亦都系为将来将会接受主嘅人，为佢哋都预备埋地方喎。即系你谂下，一啲可能我哋当中有心硬嘅朋友，有心硬嘅家人，倘若有一日佢哋愿意接受耶稣嘅话，耶稣已经为佢哋预备咗地方噶啦。又或者其他宗教嘅朋友咧，当有穆斯林、有回教徒愿意回转接受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又为佢哋预备咗地方咧。咁如果对于一啲佛教徒啊、无神论者，无论乜嘢背景都好，无论边一个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佢从死而复活，耶稣已经为你预备地方啊！经文应许啊嘛，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耶稣为所有愿意接受救恩嘅人已经预备咗地方 所相信的神的要求啦。哇，就算有好行为有修行的人都不是很肯定自己是不是得救的，这样才是不包容的，这方面我们值得去深思。第四节耶稣又继续跟门徒说，我去哪里你们知道的了，那条路你们都知道的。当时耶稣已经跟门徒在一起有三年那么久，很亲身很贴身跟他们的接触交往相处教导，所以应该那些门徒去到那时候应该他们很明白耶稣有关天国的教导，耶稣就是旧约预言将要来的尼赛亚，预备道路来到拯救全人类。但偏偏下一节呢，其中一个门徒，一个多疑的门徒多马就这样回应耶稣。多马说，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你要去哪里，那我们又怎知道那条道路呢？这个就是多疑的多马，记不记得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多马要看到耶稣的钉痕摸下然后先信的那位多马呢？即你看福音书呢，很多时候呢门徒呢都好像孤水上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即我在想，如果圣经是假，真的是人作故事作出来，如果真的是这样，就不应该有这节经文。你想想，即门徒都唱反调，那你怎么吸引到其他人来到是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但圣经作为神的启示就是这么真实，什么事发生就是记载在当中，充满着很多人的软弱，使你和我很容易就有同感。所以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不应该笑多马去怀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问一问你和我，究竟你和我会不会好像多马一样怀疑耶稣的教导。耶稣很清楚指出他就是唯一的道路，会不会有时我们好像多马一样扮听不到，或者听到都不明白，觉得唯一的道路都不方便的，这样相信，这样面对不到我的不信的朋友家人，面对不到其他宗教人，唯一道路很不方便，都是要挣扎一下，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有时我们知道耶稣是唯一道路，然后呢又觉得其他道路都能够得救的，好像60% 福音派基督徒一样。耶稣怎样回应多马下一节？耶稣说，我就是其中一条道路，我知道你们门徒你们犹太人呢就不信我的，你们都对的，我很包容的。耶稣是不是这么答？当然不是啦，耶稣这一句圣经的金句是一个很激进的言论，在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呢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因为罗马帝国统治当时的犹太人嘛，所以当时犹太人都是受到希罗文化的影响，即是 Greco-Roman culture， 是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希罗文化是拜多神的，满天神佛的，什么都拜的。而当时的气氛就是，你拜哪个神都可以，都没问题，只要你承认凯撒是神就可以了。凯撒是罗马当时的君王最高的权威，你拜什么神都不要紧，只要你顺服凯撒，视他为最终极的神就可以了。所以当时的门徒都是好像面对我们今天社会文化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拜什么神敬拜什么神，人家不会批评。但是如果你敬拜你的神，你的神是超越凯撒的，你说你的神才是神，凯撒不是神呢，这样就很大的冲击，很大的问题要面对。所以耶稣就在一个这样的文化背景底下，他就讲了这句大家很熟悉的金句，是一个很激进的言论。耶稣就回应多马这样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很清楚指出，他就是唯一的道路。 唔相信耶穌嘅話，咁係冇其他條道路你可以揀。耶穌以外嗰啲唔係道路嚟嘅。即係你如果接受誒條條大路通羅馬，咁先最包容，咁先唔會冒犯人。啊，咁你要諗清楚。當你接受耶穌以外嘅道路，咁你真係否認緊耶穌係唯一嘅道路噶咯，係嘛？你接受其他嘅道路，咁你真係否認緊耶穌呢一番嘅説話噶咯。嗱，當你話耶穌是主，咁你冇可能否認耶穌嘅説話。如果你否認耶穌嘅説話，咁即係你唔承認耶穌係主噶咯。所以咁樣一個觀點，我哋冇辦法話呢一啲係基督徒。耶穌話：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耶穌話：我係真理啊！真理嘅定義係咩？真理嘅定義就係與現實世界一致嘅事實啊！即係真嗰啲嘢，唔係假嗰啲嘢，咁就係真理咯。所以真理就係耶穌一係就佢係唯一嘅道路，一係佢就唔係唯一嘅道路啊嘛。耶穌唔可以又係唯一嘅道路，又唔係唯一嘅道路啊嘛。呢個係矛盾噶嘛，自打嘴巴噶嘛，係咪？咁所以單單從呢方面睇，我哋就知道一個多元主義覺得人人都啱，呢個係好大嘅錯謬啊！呢個現今社會文化帶俾我哋一個大話嚟噶，冇可能所有宗教都係啱嘅，一定係有人啱，一定有人錯嘅。而當你唔可以接受耶穌為唯一嘅道路，然之後又相信有其他得救嘅道路，呢個係冇可能。當你咁樣做嘅時候，你就否認耶穌為唯一嘅道路。耶穌話：為道路、真理、生命。耶穌話：佢係生命。意思即係話，我哋曾幾何時都係死喺罪惡過犯當中，透過耶穌基督嘅救贖，使我哋生命得改變，我哋先得著真正豐盛嘅生命啊！所以今生我哋願意為主而活，來生喺天上永恆嘅家與神同在，依、這個就係真正嘅生命。所以所有人喺耶穌嘅道路以外，結果都係滅亡，結果都係死亡。耶穌話：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呢個係好清楚、好清楚嘅教導。然之後你睇埋第七節，第七節耶穌又話俾門徒聽。佢話：門徒，你哋若果認識我，亦即係認識我嘅父啦。從今以後，你哋認識佢啦，並且已經見過佢啦。神係個靈，係肉眼睇唔到嘅，冇人曾經見過神。但耶穌喺度講：嗱，你認識我，你就認識父神啦。你認識，你見到我，你就係見到父神。因為耶穌佢就係道成肉身。神成為了人，活在地面上，來到告訴我們，神是一位怎樣的神，啟示給我們知道神是一位怎樣的神。道成肉身在歷史當中出現唯一一次的。如果好像其他宗教或者異端說，不是啊，有其他肉身都是神來的，那這個呢，你是否認耶穌為獨一真神，那些是偶像，那些是假神啊。你咁样谂嘅时候，你系否认紧耶稣嗰个神性，否认紧耶稣就系独一真神。所以今日嘅经文，我哋好清楚睇到耶稣话佢就系唯一嘅道路。耶稣唔会唔好意思咁话，佢系好清楚嘅嚟到将人嘅焦点系指向真理。当时嘅文化，我諗啲人都會話耶穌唔包容，同樣今日嘅社會文化都會喺度講緊耶穌唔包容咁樣講。今日講到嘅題目係耶穌唔包容，係一個反問。可能會話嗱 ，Wilson 你講咗咁耐，題目係你定嘅，咁究竟答案係乜嘢啊？究竟耶穌係包容定話唔包容咧？老實講，我都唔知點樣答呢條問題，我都唔知。我唔知嘅原因唔係因為耶穌嘅立場唔清楚，我好清楚耶穌嘅立場，亦都藉著經文好清楚俾我哋睇到耶穌嘅立場。我唔識答呢條問題嘅原因係因為現今社會文化咧將包容呢個定義咧係歪曲曬、轉曬，變成一個都唔係包容嘅包容。用我解釋， 現今社會文化話人哋唔包容，就好似成為咗個口號嚟到係人身攻擊你。唔包容就成為咗一個口號嚟到係否定你嘅觀點，否認基督教嘅信仰等等。讓我哋學一學乜嘢係真正包容嘅意思。有學者用咗幾個字好簡單概括乜嘢係真正嘅包容，現今社會歪曲咗嘅包容變成乜嘢咧？首先係真正嘅包容。真正嘅包容嗰個定義就係觀點存異，但要待人平等啊！喺觀點存異嘅意思，即係話我哋要承認係啊，唔同人真係有唔同觀點噶，唔同人真係有唔同宗教信仰噶。有啲觀點係好，有啲係壞；有啲觀點係真，有啲觀點係假嘅；有啲係聰明嘅觀點，有啲係愚拙嘅觀點等等。我哋要承認真係喎，呢個就係現實啊嘛，係咪？當啲互相矛盾嘅觀點出現嘅時候，咁梗係有人啱，有人錯啦。所以咪觀點存異咯。咁但係待人要平等喎，意思即係話，儘管你同我唔同意，但係我哋尊重大家，我哋可以帶住微笑嘅做朋友，彼此嘅交流，呢個就係真正嘅包容咯。所以當唔同宗教發表佢哋唔同主張嘅時候，我哋要承認係啊，真係唔同噶，冇可能人啱噶。但係喺呢啲唔同嘅當中，我哋都可以做朋友，我哋可以同穆斯林啊、回教徒啊，或者佛教徒啊、無神論者，無論宗教背景乜嘢，都可以做朋友，同樣尊重佢哋。呢、這個就係觀點存異，但係待人平等。但好可惜，現今社會文化咧，乜都要政治正確嘅。所以咧，歪曲曬包容嗰個意思。你睇下而家歪曲咗包容嗰個意思，完全相反嘅，係觀點平等，反而待人存異喎。觀點平等嘅意思即係嗱，你每個人都有權話自己係啱嘅，所以就人人都啱，每個觀點都啱嘅，唔同宗教嘅觀點都啱噶，人人都啱。所以唔應該拗啦啊，唔應該有分歧啊，因為人人都啱啊嘛。你話人哋錯，你就係唔包容啦。依個係現今社會文化帶嚟一個大話。我哋剛才探討，我覺得冇可能噶，一定有人係啱，一定係有人錯，觀點唔能夠平等。咁但係變咗質嘅包容就視觀點為平等，然之後就待人存異喎。待人存異即係話，如果你唔接納人人都啱嘅話咧，咁你就係唔包容啦。你要成為接納人人都啱，咁你先夠包容。依、這個冇可能嘅，即係你好簡單諗一諗，你就知道依個變咗質嘅包容係冇可能實踐到觀點平等，唔會人人都啱噶嘛。你諗下，耶穌話佢自己係尼賽亞，咁即係兩個可能啫嘛，一係佢係，一係唔係，係咪？咁如果佢唔係尼賽亞，咁嗰啲猶太人咪啱咯，啲基督徒咪錯咯。如果耶穌真係嚟創下咧，咁啲基督徒就啱嘅咯，啲猶太人就錯嘅咯。個重點就係冇一個情況底下兩班人都啱。耶穌唔可以又係嚟創下，又唔係嚟創下嘅嘛，係咪？又或者再簡單啲嚟講，當一個人死咗之後，咁一係佢就去天堂或者地獄啦，正如我哋基督教信仰一樣；一係佢就輪迴啦，一係就瞓喺墳墓嗰度死咗腐爛，咁人死如燈滅就係咁啦。喂，一個人死咗之後唔可以做曬以上全部喎，一定係有人啱，有人唔啱噶嘛，係咪？所以觀點係冇可能平等噶，一個變咗質嘅包容係冇可能的。所以當我哋清晰今日認識真正嘅包容嗰個定義嘅時候，讓我哋就企起嚟啦，我哋就唔會再係覺得唔好意思嚟表明我哋好清楚嘅立場，因為觀點一定係存異噶嘛。而我哋願意待人平等，繼續嘅彼此尊重咯。今日嘅經文都好清楚講到耶穌就係唯一嘅道路啊！我哋嘅回應又係乜嘢？得兩個可能性啫喎。你一係就相信耶穌真係唯一嘅道路，其他嘅道路都係錯嘅。咁基督教嘅信仰就係真嘅咯。你一系咧就相信耶穌唔係唯一嘅道路，咁基督教嘅信仰就係假嘅，冇第三個可能性嘅。你唔可以相信耶穌係唯一嘅道路，然之後又接納其他 他其得救的道路，这个是不可能歪曲了基督教的信仰，觉得耶稣以外还有其他的道路是使人得救，这个已经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的彼此鼓励，学习实践真正的包容的意思，观点传异，但我们要待人平等，在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宗教信仰底下，是啊，我们一起追求，一起寻求真理，一起有交流，但我们要待人平等，就不是要逼到接纳人人都是啱咁先至是包容。真正的包容，观点传异，待人平等。再想深一层，耶稣不是已经为我们树立最好的榜样了吗？耶稣的立场很清楚的，对罪是不会包容的，零容忍。所以耶稣不是会洁净圣殿，不是会指责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行为等等，因为当时的人的观点和耶稣都完全不同，是吗？观点全异，但耶稣亦都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要待人平等。耶稣呢又会去接触一些的妓女、啊、一些的税吏、啊、医治患麻风的人、啊、这些边缘人、边缘人士，没人敢去碰的，耶稣又伸出手去接触他们、啊、观点全异，但待人要平等。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今天现今社会文化都同样的去效法，这个才是真正包容的实践。所以各位家长、各位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的领袖、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站出来表明一个很清晰的立场，在现今社会这么困难的当中，让我们一起高举耶稣基督才是唯一得救的道路，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祂，没人能够去到父神那里。我们亦都清晰的更正翻包容的定义，我们一起来到实践真正的包容，唯有这样，我们下一代才会跟随我们的榜样，他们亦都会照样这样做，唯有这样，我们下一代才会在现今的多元文化社会当中仍然坚守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有这样，我们下一代才不会成为那 60% 在美国福音派的基督徒觉得耶稣以外都还有得救的道路，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下一代安全的回到家。我所指的就是天上永恒的家，让他们带着一个很扎实圣经的基础来面对现今社会文化的冲击，冲击当中仍然持守你的信仰，仍然宣告耶稣是主，耶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我们一起祈祷向神回应。亲爱的天父，多谢你面对一个歪曲本谬的世代，我们很需要你话语的亮光成为我们最大的提醒。主啊，世界发生着很多的事，现今社会文化人的心都是远离你，被我们很混淆，很多的观点令我们分心，但主要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你建立我们的信仰，你建立我们下一代的信仰，以致他们面对一个不信的世代仍然能够高举耶稣是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我们很需要你的怜悯，很需要你的智慧，有时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回应现今社会文化发生的事，不知道怎样这个世代为你有效的作见证。但主啊，求你给我们有爱心，带着微笑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帮助我们有合宜的说话、合宜的态度，给我们认清、你是唯一的道路，同时也都给我们有合宜的态度、说话跟其他人来到分享，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充满着软弱，但让我们就在软弱当中，在碰碰跌跌的底下，主你没离开我们，让我们在软弱当中经历你就是加能赐力的位主，你就是喜悦我们这样在现今社会为你作见证的位主，帮 帮助我哋，特别一班嘅父母、一班嘅儿童、青少年事工嘅领袖，俾我哋一个好清楚嘅立场，话俾下一代知，耶稣系唯一嘅道路，亦都愿意喺呢个多元文化社会底下实践真正嘅包容。求你就使用我哋一班嘅弟兄姊妹嚟到见证下一代喺你话语当中扎实嘅嚟到成长，道路都唔偏离。我哋咁样祈祷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